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是创世纪第二章，请你打开圣经。我猜在第一页或第二页。我读的是和修本的版本，一共25节经文。创世纪第二章，由我来阅读上帝的话语，请你聆听。天和地以及万象都完成了。到第七日，上帝已经完成了造物之功，就在第七日安息了，歇了他所做一切的功。上帝赐福给第七日，将他分别为圣，因为在这日上帝安息了，歇了他所做一切创造的功。第四节，这就是天地创造的来历。在耶和华上帝造地和天的时候，地上还没有田野的草木，田间的菜蔬还没有长出来，因为耶和华上帝还没有降雨在地上，也没有人耕种土地。但是有雾气从地上腾，滋润整个土地的表面。耶和华上帝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命之气吹进他的鼻孔，这人就成了有灵的活人。耶和华上帝在东方的伊甸栽了一个园子，把所造的人安置在那里。耶和华上帝使各样的树从土地里长出来，可以悦人的眼目，好做食物。园子当中有生命树和知善恶的树。第十节，有一条河从伊甸流出来，滋润那园子，就是从那里分成四个源头。第一条名叫比逊，它环绕哈菲拉全地，在那里有金子，而且那地的金子很好，在那里也有珍珠与红玛瑙。第二条河叫基逊，它环绕古实全地。第三条河名叫迪格里斯，它流到亚述的东边。第四条河就是幼发拉底。耶和华上帝把人安置在伊甸园，让他耕耘、看管、看守。耶和华上帝吩咐那人说，园中各样树上所出的你都可以随意吃，只是知善恶的树所出的你不可以吃，因为你吃它的日子必定死。18节，耶和华上帝说，那人单独一个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耶和华上帝用泥土造了野地各样的走兽和天空各样的飞鸟，都带到那人面前，叫他看什么。那人怎么样叫各样的动物或活物，那就是他的名字。那人就给一切的牲畜、天地的飞鸟和野地各样的走兽都起了名，只是亚当没有找到配偶帮助他。耶和华上帝就使他沉睡，他就睡着了。于是取下他的一根肋骨，又在原处将肉合起来。耶和华上帝就用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造了一个女人，带他到那人面前。那人说，这正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他为女人，因为他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结合，两人成为一体。当时夫妻两人赤身露体，并不觉得羞耻。让我们先一起祷告。天父上帝，你不仅是创造人的上帝，你也是乐意对人说话的上帝。就求你叫我们能够听到你要对我们所说的话，尤其是关乎我们起初如何的话，叫我们明白我们的身份和你设立、你命定我们将要达到的最终目的。求你祝福我们以下的时间，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今天讲到是创世纪第二章，创世纪第二章重述第一章所记录的创造，但是是从一个不同的角度提供我们更多的细节，特别是关于上帝如何创造人、男人、女人的细节。创世纪第二章更进一步的告诉我们上帝为何创造世界，包括为何创造男人、女人。创世纪第二章提供我们人受造的目的以及人类最终极的归宿。经文显示上帝从一开始就是立意要做人的上帝，也立意要人做他的子民。换句话说，创世纪第二章表明上帝创造世界并非出于某种未得到满足的需求， 或出于无聊或者缺乏爱的对象，上帝不是恋土的花痴，也不是暖男，反而上帝从起初就具体的进入历史与人互动，主动的与人立约，为要荣耀他自己，而这个世界就是彰显他荣耀的舞台。这就是为何我认为创世纪第二章的一到三节收录在第二章是合一的。有许多人认为它应该是第一章的最后三节。第一章是关乎上帝六日创造的作为，这三节，第二章的三节，前三节只是关乎上帝在第七日进入的安息，就是其实就是整个他创造的目的，最终结的目的，天和地以及万象都完成了。到第七日，上帝已经完成了造物之功，就在第七日安息了，歇了他所造的一切的功。这当然并不表示上帝就此就什么都不做，如果上帝什么都不做事，这个世界包括你我就不复存在。第七日的安息表示上帝完成了创造，万有都甚好，但那并不是终结，万有都甚好就应该迈向完全或者圆满。完全在此在圣经中时常出现的意思是实现上帝所指定的某个最终的目的，就像基督因受苦难而得以完全，并非说他不完全，而是达到上帝要他达到的目的。上帝在第七日的安息指向世界最终的目的，这就是说工作本身从来就不是上帝预定的永久状态，工作只是达到目的的手段。上帝在第七日安息也彰显我们人最终的归属，人被造就是为要进入安息。是的，我们先工作，是的，我们工作为要进入安息，或借着工作进入安息。上帝第七日的安息奠定前六日创造的意义和价值。同样的，我们守安息日，我们守安息日的安息就赋予我们平日工作的意义和价值。也就是说，工作的最终价值，你我工作的最终价值取决于它可否成就那最终的目的，就是安息。不得安息的工作其实就是虚空的虚空。弟兄姐妹，你们看得出来，上帝从一开始就奠定了一个与属世标准全然不同的价值体系。这体系告诉我们，忠心的持守安息主日决定我们六日工作的意义。我们六日工作为要在第七日守安息。第七日与之前的六个创造日不同，只有第七日缺乏有晚上有早上，这是第几日的这个模式，仿佛这第七日是没有止境的，指向上帝为受造万物所预定的那个永恒的安息，不会止息的安息。上帝赐福给第七日，将它分别为圣，这是上帝第三次祝福他的受造物，只不过这次领受祝福的既不是动物也不是人，而是一个特定的日子，将这日子分别出来与其他的日子不同为圣，是他自己的圣日。这也就是为何上帝后来一再称这日是我的安息日，我的安息，我的圣日。主耶稣后来说，这个安息日是为人所设立的，人不是为安息日所设立的。我自己理解主耶稣的意思是，上帝设立安息日，为要按上帝形象所创造的人设立一个典范，好叫他们效法上帝，好叫他们进入安息，以有份于上帝的安息。人是在第六日被造的，人在第六天非常的忙碌之后，我们会看到，但是人在世上度过的第一个完整的日子却是第七日安息日。我们好奇他如何度过那第一个安息日。除了与上帝欢喜的团契之外，亚当和夏娃在安息日还能够做什么？ 新民小要理问答的用词是荣耀上帝以他为乐。在堕落之前，亚当和夏娃在园中的工作是没有劳苦的，只有喜乐。但是你认为他们在一周之中哪一天最快乐？安息日让人体验上帝与人同在，上帝是他们的上帝这个事实。我们可以这么说，在其他的六日，亚当和夏娃在园中耕种的时候，他们的面必然是面向地上，面向土地。但是唯有在安息日，当他们卸下他们手中的工作，他们就必然转脸面向天上，仰望上帝。荷兰17世纪荷兰改革中神学家 Herman Witsius 指出，如果亚当没有犯罪，他就必然越加的顺服，以至于越加的圣洁，也就必然越加渴望与上帝相交与团契，也就越加渴望进入那永恒的安息。这表示，如果上帝只赐下七日有一日的安息，而没有应许亚当那永恒要进入的安息，这个上帝就是一个残酷小气的上帝。许多人说上帝在第七日停工以欣赏他在前六日所完成的杰作，或许，但是我认为安息日更指向那未来的结局，就是你我还未进入还要进入的安息。就是第一个亚当原本可以凭着他忠心就可以获得的，也是第二个亚当借着他完美亲身的顺服为我们所赢得的那个安息。上帝设立安息日，为要激励亚当渴慕进入安息，我们则守主日，为要叫我们渴慕见主的那一日。所以这个安息日提醒我们，上帝要我们渴望与他同在，正如他乐意与我们同在。摩西从第四节开始重新描述上帝的创造，就是天地创造的来历。耶和华上帝这个名号首次在这里出现，这个名号在创世纪第二章第三章一共出现了大约20次，除了在夏娃与蛇的那段对话之中没有出现，只有上帝。创世纪第一章的上帝是一位超然的全能的说有就创造万有的上帝 Elohim， 但是创世纪第二章的主耶和华上帝是同一位上帝，但是却是那一位我是自有拥有的上帝。这位上帝他不仅说有就有，他还对人说话，甚至与人对话。所以这位耶和华上帝是特别纡尊降贵，进入时间空间，具体与人互动，主动与人立约的上帝。第五、第六节则是描述在有人耕种之前，甚至在有雨水灌溉土壤之前，就有雾气从地上腾，滋润整个土地的表面。意思是农作物的生长、庄稼的生长，最终不依赖人，也不依赖雨神，而是全然依赖耶和华上帝。他是唯一生命的赐予者，他更赐生命给人。第七节，耶和华上帝用地上的土地、尘土造人，将生命之气吹进他的鼻孔，这人就成了有灵的活人。这节经文就更进一步的说明上帝究竟是如何创造人的。他与其他的动物是出于同样的原料，都是地上的尘土，但是上帝特别的用心塑造人，如同那个造人在这里的字跟创造是不一样的字，是那个Potter 窑匠塑造陶器那个塑造一般。加尔文说，上帝他是利益要透过这种渐进的 gradual 渐进的过程造人，特别与其他的动物不同，成了有灵的活人。这个翻译还算是可以，但是非常容易误导人，因为同样的这两个希伯来字在第19节出现，但是在中文则翻译成动物或者生物、活物。这两个字直接翻译其实就是有气息、有生命或有灵魂的生物。 所以你看得出来，你不应该用这段经文，这节经文来佐证人是唯一拥有灵魂的受造物，不见得。人与其他动物的区别不在于他们被造所用的尘土，也不在于他们可否拥有灵魂，不管你如何定义灵魂，而是人如何获得那个灵魂，那个 nephesh, 那个生命，或者如加尔文所称的那个生命的原则。上帝费心将生命之气吹入人的鼻孔，只有人领受这个特别的待遇。生命之气、气息、灵，无非就是上帝他自己的气息，就是他的圣灵，将生命之灵吹入人的鼻孔，仿佛上帝站立面对面，与人面对面，将他自己呼出给了人。而按照上帝形象所造的人，理当效法上帝这个赐予生命的舍己的作为，因为这就是人生命的真谛，不是吗？为另外一个人舍去自我，这就是为什么多年之后，上帝的儿子，那自称人子的，会教导人们这一个生命的真理。他说：“你们必须要舍弃自我，你们才真正的活出自我。凡想要保全生命的，必须丧失生命。”凡丧失生命的必保全性命。创世纪二章第七节也已经暗示了，人本来就不应该也不能独善其身，因为从一开始他就需要效法上帝，因为他有上帝的形象，他就需要效法上帝，有一个为之舍去自我的对象。创世纪第二章第七节还有更深刻的含义，神学家有太多的讨论。这节经文可说是圣经人论的基础经文，但是我今天只提到几个重点。第一是圣灵塑造了人的灵魂，或说人的整个生命，就像后来他会为上帝的儿子人子所打造的、所塑造的、所预备的生命一样。因此人一开始就被赋予与上帝相交的能力，团契的能力。亚当他不仅被赋予一个灵魂、一个生命的原则，而且他这个生命、这个灵魂是一个能够领受圣灵的灵魂，表示他从一开始就有能力能够完美的侍奉和顺服上帝。巴文克和约翰·欧文都指出，即使亚当在无罪的状态之下，他也需要依靠圣灵才能够顺服上帝。这一位人被造的时候是无罪的，是圣好的，但是就算如此，他不能够单单靠他纯粹属乎自然的本性、自然的能力为上帝而活，或向上帝而活。亚当的人性被造是为要领受来自上帝的超自然启示，也就是说他的人性是圣灵超自然内住的自然居所。因此改革中神学家会指出，对堕落前的亚当而言，圣灵的内住是自然的内住，是按照亚当本性的内住，但是却可能有终止。在相较之下，对我们重生的圣徒而言，圣灵也内住在我们里面，但是我们的内住则是超自然的，超乎我们堕落本性的，但是却永不会改变。亚当可能失去圣灵，但是圣灵却永远住在我们里面，我们不会失落。上帝就这样造了人，然后把人安置在伊甸园东方的一个园子里面，伊甸东方的一个园子里面。第八节的意思其实是伊甸是一个地区，伊甸园是位于该地区东部的一个园子。在其中第九节，耶和华上帝用使各样的树从土地里长出来，悦人的眼目，好做食物，而且这园子当中有生命树和知善恶或分别善恶的树。 在第十到第十四节，这提供我们线索，定位伊甸园在哪里。我们至少认出其中四条河，其中的两条河，底格斯里河还有幼发拉底河，是在美索不达米亚，就是现在的伊拉克，可能是在波斯湾地区。无论如何，经文描述一个充满了各样的美物，不仅有可用的食物、可食用的植物，还有金子，而且这金子是非常好的，还有珍珠和红玛瑙。换句话说，上帝为人充分的预备好一切，提供他一切所需要的，要他完成的达到使命。也就是说，亚当起初不是白手起家的，上帝装备他，不仅要他存活下来，更要他兴旺，从甚好达到完美的结局。所以耶和华上帝将那人安置在伊甸园，使他耕耘看管。学者有指出，耕耘看管这两个字不竟然全然表达原文的意思。这两个希伯来字在圣经里面一同出现的时候，往往中文翻译成侍奉和顺服或者遵行。例如在生命记第十章十二节，以色列啊，现在耶和华你的上帝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敬畏耶和华你的上帝，要你遵行顺服他一切的道，爱他尽心尽性侍奉服侍耶和华你的上帝。也就是说，耶和华上帝赋予亚当的使命不仅是耕耘和看管，更要他侍奉与顺服。侍奉与顺服其实就是上帝赋予亚当他工作的内容的内涵，侍奉和顺服耶和华上帝。后来使徒保罗的用词是什么？他说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上帝而做。所以耶和华上帝从一开始就要求，就对人提出要求，要求人顺服，但是他也立即就测试人的顺服。在16、17节，耶和华上帝吩咐那人说，园中各样树上所出的你都可以随意吃，只是这善恶树所出的你不可吃，因为你吃它的日子必定死。这是一条所谓的实名的命令，表示它是出于上帝旨意的特殊启示，就是人无法透过观察大自然，也无法透过他自己本性理性的思考而得知上帝的指令，这是必须借着上帝直接对人说话，让人知道的命令，他的旨意。这条命令注意，首先表达上帝的恩惠和慷慨。园中各样树上所出的，你可以随意吃。而正是这份慷慨，我们知道，就是这份慷慨很快就要受到人的质疑，是下次讲到的内容。其次，这个命令只禁止了一棵树。所以到底什么是分别或认知善恶的树？我想这是一个实名的命令，就表示上帝可以指定任何一棵树，或者是榴莲，或者是杨桃，或者是你不喜欢的水果的树。这并不是说树本身有什么内在的特质使它成为不可以吃的，好像有毒。因为这棵树，经文说，就和其他的树都一样，可以做食物，也悦人的眼目。这棵树之所以不可以吃，全然是出于上帝的指定，上帝的明文禁止。也正是这个禁令使它成为分别善恶的树。不是它本身有什么特质叫它人吃了就可以分别善恶。毕竟被赋予上帝形象的人本来就有知识、仁义和圣洁。这样子的人，亚当怎么可能不知道何为善、何为恶？亚当不需要吃任何的果子就知道 他就必然的明白，顺服就是善，不顺服就是恶。而借着吃下这个禁果，人就透过一种亲身的经历来认识邪恶。这表示人想要透过眼见来分辨善恶，而不是凭着对上帝话语的信心评估何为善何为恶。吃禁果，人就要按照自己的喜好分别好坏，表示人要做自己的上帝。这个禁令，你仔细看，它还随伴着最严厉的警告，来，你吃它的日子必定死。所以这个死到底是什么死？是即刻灵性的死亡。Of course, 当然，就是即使与上帝隔绝，但这也必然意味身体要死亡，就是身体与灵魂的分离。就如同所有上帝的诫命，这诫命也必然隐含正面的劝勉、劝诫。吃就死，这个命令的另一面，就是吃，你吃这个就死，你吃那个就必定活。换言之，这个诫命也正在劝勉亚当伸手拿下去吃那生命树的果子，以至于永远活着，以至于永远与上帝团契与相交。加尔文说，亚当他属地的生命确实本来应该是暂时的，表示他会死，然而他本来可以不死，就是借着他的顺服可以不死也不受损伤的进入天堂。所以神学家称这个创世纪第二章十六十七节，我们熟悉这个用词测试诫命 probationary command。这个诫命是为要试炼亚当的顺服。为什么上帝要试炼亚当的顺服？因为凡他所爱的，他必试炼，没有例外。因为没有经过试炼的顺服，就不是顺服。而上帝的旨意就是要人的顺服经过考验，以达到完全。创世纪二章十六到十七节是行为之约或工作之约的条款。我们应该熟悉这个用词，就是这个条款指定人要借着顺服达到永生，得到赏赐的必走的道路。所有树上的果子你都可以吃，但是唯有一棵树的果子你不能吃。就这样子。关于这一点，我们当然还有很多可以说的。今天我只想说，行为之约或者工作之约，不表示亚当是要靠着他的行为，或靠着他的工作，或他靠着他个人的顺服来赚取永生。尤其改革中的神学家一向认知，仅仅受造的人，即便是无罪的人，这个人所做的任何的工作，所行出任何的顺服，都不配得永生，因为他不过是一个受造物，是上帝首先主动与人立约，而这本身就纯粹是一个恩典。此外，就像之前我们刚刚提到的，亚当所行的任何的顺服都需要有上帝圣灵的帮助。所以行为或顺服是上帝指定人得到赏赐必经的途径，必使用的手段，不是人借其获取、赚取、赚得赏赐的功劳。然而人究竟要如何的侍奉和顺服上帝？他不能够孤军奋战，上帝不要人单打独斗。十八节，耶和华上帝说，那人单独一个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这个不好表示，如果没有一个与他相配的帮助者来帮助这人，这人就还没有达到甚好的地步。创造人类的过程一直是直到有一个女人被造才算完成，所以严格来说，女人是上帝手中最后一个受造物。中文的这个配偶是非常巧妙的翻译，原文的意思就是有一个配对的、对等的、门当户对、站在对面的帮助者。 而这配偶要成为人的帮助，这帮助的指的是功能上或职位上的帮助，不是指地位上的次等或尊荣上的低等。就如耶和华是人的帮助，是上帝帮助我们，不表示上帝低人一等。女人要帮助男人，表示上帝定义男人需要女人帮助。也就是说，上帝的旨意是要男人和女人联合成为帮助者和被帮助者的一体。上帝定义要男人女人用这样子互补的模式来侍奉，来顺服他。然而上帝在造女人之前，他要男人选择合适自己的伴侣。19节，耶和华用泥土造了野地各样的走兽和天空各样的飞鸟，然后带到那人面前，叫他看什么，那人就叫各样的动物或活物或有灵的生物叫他们什么名字，那就是他们的名字。人就此，你注意，效法上帝，他需要区分，他需要命名所有的活物，从而辨识他们，并且对他们施行管理权，正如上帝起先吩咐人要去做的。亚当他以非常应该是令人赞叹的才能完成了这项任务。你注意，上帝没有说你叫错名字了，这没有什么命名上、辨识上或分类上的错误，而且他在一天之内做这件事，怎么可能 ？I don't know， 我不知道。但是在上帝凡事都能。我的意思是我们不应该低估上帝赋予亚当的非凡的智慧。自从他以来，除了第二个亚当之外，从来再没有见过这样的智慧。他甚至没有向所罗门求上帝给他智慧。但是上帝赋予亚当何等的智慧和知识。当然我们也知道亚当的智慧和知识很快就会被罪恶毁灭。但是我们今天留意的是亚当在这些动物之中，这些有灵魂的生物之中，没有找到一个配他的配偶来帮助他。在第20节，这是亚当这个名字第一次在经文中出现，之前都是这人那人这人，唯有他有个人的名字，表示他在创造中有其特殊的地位。上帝使他沉睡，然后取下他一根肋骨，然后又把原处的肉合起来。所以耶和华上帝就用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造了一个女人，然后把这女人带到那人面前。上帝没有再用尘土造女人，造另外一个人，而是用男人造出了女人。上帝使男人逼使男人必须舍去自己的一部分，但是你看，其实他没有让这个男人失去任何东西，他没有任何的亏损，他甚至不知道上帝开了他的肋旁。而且我相信我们男人的肋骨从来不比女人少，相反的，亚当得到他叫他以至于完全所需的一切，就是配他的配偶。使徒保罗后来会说，起初男人不是从女人出的，女人却是由男人出的，而且男人不是为女人造的，女人却是为男人造的。而哥林多前书11章的经文，这对现代人讲究男女平等的现代人来说，可能听起来非常的古怪，甚至非常的过时，不入流。然而保罗他也强调，男人是上帝的形象和荣耀，而女人是男人的荣耀。很奇怪的一节经文，不是吗？女人是男人的荣耀。我认为这是使徒保罗他在读创世纪第二章的时候，他不仅认知上帝创造的次序，先有男人才有女人，他也明白这个创造的巅峰是一位女人，不是男人。毕竟严格来说，女人才是上帝创造的最后一件杰作。如果男人是上帝创造的冠冕，女人就是那冠冕上的那一颗宝石。 我相信这个次序绝对不是偶然的。为什么先有男人才有女人？为什么不同时有男人有女人？像其他的走兽、其他的生物。所以 Aquinas 阿奎那他怎么说？上次我们提到他的一个原则：凡最后执行的，必须是首要执意的，首要在他心上的。或许女人最后被造，原因是因为她在上帝心中占有首要的地位。你还记得我们人最终的归属是一位女人？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从上帝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了，就如新妇打扮整齐，等候丈夫。那人说，这正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她为女人，因为她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这是圣经所记载，人所说的第一句话，居然是关于一个女人。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结合，两人成为一体。关于婚姻的设立，我们在其他地方已经说很多，特别是去年的主日学课程，我只从今天的经文中指出几点。第一个就是婚姻是创造的规范，就是上帝从一开始他自己就设立的，所以按照上帝的规范，上帝的设立，婚姻必然是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之间的结合，不是男人与男人，也不是女人和女人。而且婚姻有其内在的次序，或者说阶层 hierarchy， 是两人成为一体，但是这个联合并没有抹灭两者之间的区别。男人和女人是要彼此的互补，男人要为女人舍去自己，女人要帮助男人为她舍去自己。最重要的是，在这次序之中，若非有上帝为男人女人侍奉和顺服的对象，婚姻制度就必然定义上失去。男人在上帝的指定之下，和女人要按照自己的角色，男人和女人都要按照上帝所指定的角色来敬拜上帝，来顺服上帝，来侍奉上帝。这是说男人侍奉和顺服上帝，女人需要帮助男人去侍奉和顺服上帝。这才是婚姻正确的次序，没有上帝，婚姻必然失序。最后，让我们思想：上帝，耶和华上帝，为什么要用这种方式制造男人和女人，创造男人和女人？为什么女人出自男人？为什么是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结合，两人成为一体？阿弥，上帝不需要这样制定 ，right？ 上帝可以让我们同性繁殖。使徒保罗后来说，男人和女人之间的婚姻是一个极大的奥秘，而这是指基督和教会所说的。我想保罗他的意思是指，上帝有生儿子必须离开他的父，来到世上，寻找配得上他的配偶。上帝的儿子与他的心腹结合，两人就成为一体。这是我想保罗所指婚姻的奥秘，这是我想才是婚姻的真谛。我认为保罗在说，上帝其实从一开始就定义人的婚姻来预表，设定我们的婚姻来预表他儿子的婚姻关系。所以今天我不臆测，无论人是否有犯罪与否，上帝儿子终究都会道成肉身。是的，我相信他总会道成肉身。But that's not the topic today. 事实是，上帝从亚当的身上取出一个肋骨来制造、来创造、来塑造夏娃。这个并没有为亚当带来任何的痛苦， 亚当他其实也不需要付上什么代价。It's kind of painless. 然而上帝他是如何为他的独生爱子预备他的心腹？他从他儿子身上取走什么？他的儿子必须为他的心腹舍去什么？一切。他必须为他的心腹付上最高的代价。所以我认为也许上帝在命定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两人成为一体之时，他心中所想到的就是他儿子的这桩婚事。也许从一开始你我就在上帝的心中是许配给他儿子的心腹。所以我们居然可以成为上帝儿子耶稣基督的心腹，是与他相称相配的帮助者。我会说这有点讽刺，不是吗？是他必须降卑到我们这里来，是他必须降卑好与我们相配。阿明，我们到底做了什么来帮助他，帮助他侍奉和顺服他的父？ What? 哦、oh, 我们做的很多。我们帮他上十字架，不是吗？就在十字架上，他的肋旁被扎穿，他们开了他的肋旁，从他的肋旁不仅有血水流出来，还有基督的心腹教会我们，也是从那里出来的。让我们一起祷告。上帝，我们必须惊叹你，你居然按照你的形象创造男人女人。我们也忍不住思念你的儿子，他离开你，我要与我们联合，成为我们的一份子，好让这两人成为一体，叫我们成为他骨中的肉，他骨中的骨，他肉中的肉。这是一个极大的奥秘，但是没有引发我们足够的惊叹。这一桩婚事我们太少的颂赞。天父，就求你帮助我们在我们的婚姻中更加的忠心。天父，求你恢复我们在婚姻中的次序，男人做头，女人帮助男人，就借此更忠实的预表表达显明你儿子的婚姻，以此来荣耀他。我奉他的名祷告。